说的话我都相信，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 中阳光温暖，融化所有的忧伤。梦中纯真笑脸，不会听见谎言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没什么意外，

去的演出，假装什么都糊涂，假装什么都

陷入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背。 Thank you.